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继京沪高铁开跑复兴号之后，下周一起，铁路部门将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开行范围，在京津冀地区安排开行22.5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。不过，此次新开行的复兴号动车组仍会延续此前的最高300公里运行时速，在速度上暂时没有变化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本周日，地铁二号线全线各站的站台门都将启用。前日一号线的五棵松站站台门已经启用，本周六玉泉路八宝山站的站台门启用试运行。至此，本市仅剩一号线苹果园站、古城站和八角游乐园站尚未启用站台门。七月北京商住房项目仅成交一套，面积为43平方米，相比2016年月均34万平方米的交易规模，当前的北京商住市场基本处于绝迹状态。北京城南在酝酿商业巨无霸，北京大兴区旧宫镇的世界之花假日广场将于年底前开业。不过，该项目虽然在理论上可辐射亦庄开发区甚至更多城中心人群，但仍面临位置较偏僻、交通便利度不够等硬件缺憾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每一个人都在挣扎，每一个人都想去的地方，有时候天使不回答，也许只是因为心还不够渴望。我擦干泪水，再一次出发。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，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。明明知道诚实容易受伤，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奔向我心底的远方，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，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拥有梦的人，世界多么疯狂，都不害怕。我不害怕。 星星亮了，

有时我感觉失落，感觉自己像一个草，有时我陷入空虚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时光流走了，而我依然在这儿，我已掉进深深的漩涡。上升起，求你再抱紧我，我感觉冷，我感觉疼。你看这辆穿梭，就像在寻找什么，他们就像我们的命运。啊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如今的职场成为了8090的主舞台，30岁作为一个分水岭呢，也把很多人分出了界限。所以总是有人在问，30岁的时候，为什么有的人活成了奢侈品？而有的人却在不断的贬值呢？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是否具备解决青年危机的能力。这里是99老板说，我是周周，今天有一个词想要分享给你，叫做青年危机。青年危机从字面上来看呢，是一个专属名词，说的是年近30岁是人生当中最糟糕的时间段。人们在30岁的前后的那几年，压力会急剧的增加。这些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，开始享受独立生活的自由，打拼未来的乐趣，却不得不经历一些迷茫、焦虑和自我怀疑等情绪。他们觉得世界就在眼前，但却不知道该如何融入。于是有些人呢，选择了随波逐流，成为一个既不自律又不能控制自己身材的胖子。而有些人发现这个世界总是和自己唱着反调，却努力地修炼自己的本事和见识，坚持进击，于是他们会收获不一样的人生。哈佛大学的研究结果表明，一个人成为废柴往往有以下的几个因素，比如犹豫不决、拖延、三分钟热度、害怕拒绝、自我设限、逃避现实、总找借口和拒绝学习。曾经听到一个著名的 CEO 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横空出世的老来成功，有的只是早在做。职场当中能够逆袭的一定是暂时落魄的实干家或者是野心家。说到这里 里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他在前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成为了商界的风云人物了，他就是融创中国的董事会主席孙宏斌。我想他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，曾经呢是清华的高材生，25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联想集团的接班人，可是他30岁的生日却是在牢狱当中度过的。40岁时他敢于正面的挑战王石，几度破产几度重生。5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并购之王，疯狂的买买买，并以632亿人民币的巨资收购了万达旗下的文化旅游项目和76家酒店的核心资产。很多人都觉得蹲过监狱的人很难再重生了，感觉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，但是在孙宏斌看来，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们听过很多关于职场的励志故事，也看到了很多创业者的辛酸，看到了他们的成功。但如果你不想在35岁就被职场淘汰，请一定在30岁之前跨越这些人生的陷阱，好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，不要成为一个只会玩手机的胖子。我想这也是最 low 的30岁的样子了。希望你的人生呢是一个定制版，也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稀缺品。这里是969老板说，我是周周，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。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是你。

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人活成了分叉乱飞的杂树，只有极少数人活成了笔直的足以刺破天穹的参天大树。你敢冒险却不敢吃苦，不愿坚持，在和别人的自我陶醉中把生命全都浪费在寻找一个又一个方向上，却从未坚持在某一个方向继续生长，因为你不相信那样的坚持会有效果。但是有人相信，他们坚持着，他们咬牙，他们在别人的质疑、谩骂、羞辱中逆天生长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也许你之所以东倒西歪，就是因为你太聪明了，生活里也许你还差一些傻气，一些天真，少了一些坚持。 再见悲哀人，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，什么都可以坦荡，未在乎谁是错。我两眼合上，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，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。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，什么的境界都爱是自然地度过，去到最美就如雨物忘我，回复身心最初，面对心境内一片拼搏，年轻瞬间闪过。 错

近日，一组名为八达岭长城遭刻字有大量英文的照片在微博上流传，并引发网友热议。八达岭景区回应称，目前景区拥有自己的执勤队伍，文管科人员也会每天上城巡视，监督并制止游客乱涂乱画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据了解，北京目前共有6000多辆网约车获得许可，仍有发展空间。同时，截至上周，申请人数已经突破4.3万人，只审核了3.4万人，大约有9000多人还在审核过程当中。2017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23号到27号在北京召开。从2016年起，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落户北京易创智能机器人创新园。近日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， IT 通信电子互联网和金融业更受海归青睐，超过40%的海归初次就业税后月收入低于6000元，19.5%的海归月薪过万。调查显示，海归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1至3年内盈利的占比27.9%，目前尚未开始盈利的企业占比59.6%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有过情感奴隶，是我多么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慰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，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、哦、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，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，共我道别吧，别让空虚使我越轨。即使千多百个心愿曾在梦境外，我又吻过你，这毕竟并没存在。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，无声挣扎有过情感奴隶，是我多么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慰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，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、哦、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，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，共我道别吧，别让空虚使我越轨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，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、哦、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，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，共我道别

有人说成年之后受到过最好的夸赞大概就是天真了。成年后的天真是一种选择，是心里透亮，是清醒明白人生之路之越走越窄的，但依然英勇的选择去做一个天真的人。人生的路是越走越窄的，也许你在少年时曾浮想联翩，什么都想要，但历经世事你会明白，生命力 99% 的事情可能和你无关，毫无意义。今年969，我是亚威，做一个天真的人吧，在那条越来越窄的路上，为年少时的梦想种下传奇，种下挚爱，种下热血沸腾与一往无前。

轻轻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。无情的你，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 爱过痛苦一生，沾满心中的泪印。

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与孤单地寻找我的家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旅行者。 你是否曾在夜晚梦醒的时候，恨不得能立即出发前往心中梦想的地方呢？也是否在看到那旷世美景时热血沸腾，热泪盈眶呢？又或者在听朋友诉说旅途趣事时羡慕嫉妒恨呢？八月，在这个夏秋之交的季节，跟随九六九旅行者的脚步，一起去收获不尽的欢乐和美景吧。有那么一个地方，云端世界心生光芒。在天下无贼中，刘若英说，我想停下来认认真真的拜拜佛。从云端喷火倾泻而出的光芒，笼罩着云雾升腾的寺院，庄严肃穆，安静祥和。有醍醐灌顶的顿悟，它就是被叫做云端最适境的地方，九色甘南。甘南曾是古丝绸之路、唐帆古道的黄金通道，繁华散去后的宁静让这里成为了修行者的天堂。在群山的怀抱之中，古老的寺庙静静地接纳着所有朝拜的人，而朝拜的人来了一波又是一波，常年不断。在这里生活或许千年未变，念经、放牧、唱歌、聚会，藏族同胞的生活单纯而又快乐，仿佛外景的一点打扰都是亵渎。九寨归来不看水，那些隐藏在高山峡谷中大大小小的海子，让九寨沟变得灵动很多。无论是瀑布还是五颜六色的湖面，总是让人为之动容。若想在一天内一览九寨的风光，怕也只是囫囵吞枣。九寨的美只能细细品尝，如若只是想到五花海边照几张相，到诺日朗瀑布旁去感受瀑布的磅礴气势，那这样的体验虽经典，却错失很多美好。如果时间充裕，徒步沟中便会发现更多可爱之处。夏日的九寨郁郁葱葱，连湖水都被周围的植被印染成了碧绿色，虽然没了秋天的五彩斑斓，但也别有一番风味。你可以一眼望穿乌鲁木齐的五脏六腑，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的那双迷人的眼睛。 喀什老城依然是城里的村庄，泥巴湖的房屋，迷宫式的小巷，古老作坊里的手艺人，闲聊的妇女，奔跑的孩子。喀什新城正在褪去乡村的气质，百年前的领事馆成为今天喀什宾馆的地标，维吾尔族的美食摇身走进了皇宫。就是这样的喀什，让人分不清到底哪一个才是它。变化来得太快，但喀什人依然过着幸福满足的生活。清真寺、香妃墓、大巴扎、高台民居，谜一样的喀什，只能静静地去发现，去揣摩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， 乐什么？ 乐车帮 什么包？ 乐车帮 乐什么包？ 乐车帮三亿车主养车标配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快下载乐车帮。 Club D Run十年辉煌不凡，闪耀工体夜生活，前沿的电子流行乐，释放你心中的狂野，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。地址：工体西路8号，电话010-6500-8888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五年可以做什么？五年能够改变什么？ 成长、革新、颠覆。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，2012至2017，直面挑战的五年。 2012年9月6号9:06，北京 FM 969正式开播。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，精准锁定精英群体。 成长五年，立足北京，砥砺五载，感谢有你一路相伴。 悦动北京， 悦动北京， 经典飞扬， 经典飞扬。 北京 FM 969，5周岁，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。 猜测你跟谁在狂潮之后的夜，你是否流泪哭诉和我的决裂，在他面前轻易的安慰。你怪我忽略你想走漏的疲倦，视而不见我努力做的体贴，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，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如水，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怪我没有他温柔，去守候可能失去的你，认真大学是否有用，我以为我的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情到谷底才肯说，留下惊慌的我没有机会重头，破碎的心开始对你心有独钟，视而不见我努力做的体贴，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，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入睡，